健康地球人， 刘婉芬。健康 法师，好啦，咁啊喺呢个直播室里面咧，听过呢个九点半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我呢位拍档已经坐咗入嚟啦吓，呢位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显空法师，法师你好， 你好刘小姐， 法师啊，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喺讲呢个心经嘅时候咧，连我啊嘅老细，佢有一日同我讲，佢捉住我，佢话好劲，我咩啊咩好劲，佢话你个拍档好劲，我你讲咩啊？佢话有一晚咧，我喺度听你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咧，啊呢位法师嘅即系拍。讲咧，显通法师佢讲到心经啊，其中有啲部分咧，其实真系讲得好快，但我自己好相信咧，佢讲嘅嘢咧系好深奥嘅道理，我系未听得明白。佢话佢道行一定好高。 我哋好多时都呃人，讲啲嘢大家唔明白，就以为我道行好高。 好好笑。咁我唔紧要，其实喺我哋上个星期啦，当我法师讲嘅时候咧，因为佢讲咗好似十零个字咧，其实讲真啊，好多人包括我咧，都唔系好明白啊。咁所以即系如果喺中途插入去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咧，更加唔会知道法师是讲的什么。其实当我们讲这260个字的心经的时候，在过去这几个礼拜里面，我们近乎是逐句逐句逐句这样解。如果你中途插入的话，可能有时究竟讲什么，但我们没可能每个礼拜都 recap 回前面那些，如果不是的话就进度拖得很慢。 Okay. 但是上个礼拜法师，你记不记得在哪十几个字是最难明白，跟着我说不要注意法师，下个礼拜你要再来过再慢慢讲这十几个字。 其实我们上次就讲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些，那就讲到这个物质世界嗰个本质嗰个空性，咁讲完之后咧，我哋就话呢、這个再入咗，当你喺呢个空性嘅本质系如何啊？咁我哋空性嘅本质就是诸法空相啫，空性咧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我哋已经讲咗呢度啦。咁跟住咧就话，跟住落就我哋上个礼拜所讲，是故空中无色。 嗯， 即系嘅意思就系，当你个人入咗去呢个空嘅状态，或者你已经唔再去留意事物嘅外相，而去留意事物嗰个本质嗰阵时候咧，你会见到啲乜嘢咧？咁即系去住你去到个金铺啦，我而家去到金铺咧，就唔理佢系金老鼠、金猫、金乜，我净系睇佢系24K 嘅啫。 系就系金啦。 咁你就去到啊，我净系睇你系咪24K 咧？我根本上都唔理你嗰个外相系如何啦。 嗯。 咁喺佛心经里边咧，讲到呢个位就佛陀话：如果我哋世人睇事物嘅外相咧，我哋就会随住个外相而去高高低低啊，开心唔开心啊。 系啊，冇错。 咁佛陀话你如果试下啦，你唔好睇个外相咧，外相系呃你嘅、欺骗你嘅，佢系。唔穩定嘅，佢而家好美麗都好，一陣間咧，佢又會變咗老化咁啊，股票啊最咩啦？而家跌到大家都冇曬希望，就喺嗰度反彈嘅。咁所以你就唔好俾個外相而去睇 牽引住你， 牽引住佢。你睇市民個本質，股票個本質就係會會上上落落啊嘛。人嘅本質就唔穩定啊嘛。咁所以佛陀話：嗱，你唔好睇市民嘅本質，你唔好睇市民嗰個外相，睇佢嘅本質。咁所以佢就話嗱。当你事故空中无色，当你睇事物嗰个空嗰个本质嗰阵时候，你就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嗱，呢几样嘢系咩嚟咧？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乃至到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其实呢样嘢就可以分为三个组合。嘅嚟去解說呢三個組合咧，我哋就叫做五蕴十二處同埋十八界。 OK， 咁乜嘢就十二處十八界。 係啦，咁五蕴十二處十八界咧，其實都係講緊同一樣嘢。譬如話阿劉婉芬就係一個電台嘅主持啦，咁佢又係媽媽個女啦，佢又係。佢有一個你好多身份㗎嘛。咁不過喺你不同嘅身份嘅時候，我哋都係形容緊呢一個呢 個 嚟講返下嚟留意返係嘛。咁五蕴十二處十八界呢都係佛家用嚟解釋我哋嘅身心呢件事嘅。咁我哋嘅身同埋個心，人就不同物質身體同埋精神身體。咁呢個物質身體同埋精神身體呢就係、我哋稱之為我。邊個係我啊？我的精神啦，我的身体啦， 我的 感受啦，我的思想啦，咁呢啲都係佛家用咗不同嘅词句去形容一个人。咁呢个色受想行识就係我哋讲叫做五蕴，形容我哋嘅物质身体嘅色同埋我哋嘅精神嘅受想行识。咁呢个就五蕴啦。OK， 咁但係有个十二处喎，十二处呢就係我哋眼耳鼻舌身意，我哋眼根啦，耳仔啦，嗰、那个条舌脷根啦，咁嗰啲我哋嘅六根，同埋六根所见到嘅嘢嘅色声香味触法，我哋六根同埋六境所和合嘅时候咧，我哋就见到嘢，听到声，有 眼冇光冇事物冇色，眼睇唔到嘢。眼要睇到嘢就有外景，耳要听到嘢就有声。咁有声冇耳冇人喺度听咧，个声都冇，即系你唔可以讨论佢系声唔声，因为冇人听到。咁所以亦都系十二处就眼耳鼻舌身意配对翻色声香味触法，嗰啲咁样嘅我哋叫做 根，更加具体， 吓吓，咁就意思就系将一个人所见到嘅嘢，我哋嘅人所活动嘅范围，就系、是。眼耳鼻舌身意識聲香味觸法呢兩樣嘢，咁喺呢度嘢裏面咧，就會再生起埋我哋嘅後面嗰個眼界乃至到無意識界，就十八界，十八界就係十二處再加埋嗰六個心識，眼所見到嘢個眼，你認認到啲嘢啊，叫做眼 識，耳 就耳所嘅認又聽得到嗰個意識，係啦，咁就變咗係啦，咁就十二 識 係啦，十眼耳鼻舌身意呢六根夾六景，再夾六色就十八界，咁其實呢五運十二處十八界其實都係不同嘅情況、不同嘅角度去形容人。 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咁讲嘅话呢，我觉得反而佢係只係将嗰个我哋眼睛、耳朵、鼻哥、舌头一切我哋嗰个五官、心识加埋个心识，五官再加心识，我哋所见到嘅一切、所闻到嘅、所体会到嘅，其实佢係扩展咗佢更加长咗去解释佢哋一切所见到、所体会到嘅嘢啦。 咁就目的上话俾你听啦，当你如果去入咗呢个空性嘅状态嘅时候，你就唔好，你亦都唔會再見到呢個係我個身體，呢個係人哋嘅身體，呢個係我個心識嘅活動。你已經唔再睇嗰啲嘢啦，你亦都唔會見到話我見到靚唔靚或者好唔好味，因為靚唔靚啊、好唔好味啊、我個心識活動啊，其實一切一切都係呢一個空嘅本質。 都有空想的， 都是这个空，他们的本质都是不实在的。 其实这一切我们无论是这、所有我们，其实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如果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就是我们人一切都看到，一切我们那个五官心识所感受到一切，其实都是不实在，是会改变的。 他是不实在不稳定，他不实在不稳定的意思就是你小心他咯，就是你不要那么紧张他咯，就是说他是会变的，那你明白他的本质就是什么，你就咁簡單咋嘛。 其實佢係不斷咁樣再深化我哋對頭先我哋講嗰個五官心識嘅體會嘅啫。 係啦，就講俾你聽，當你入咗去呢個空性嘅時候呢，你就唔應該見到呢啲嘢啦。咁但係有啲人啊，我正咗個空性啦，嘩嗰種感覺好爽啊。咁即係你知佢搞錯。 係，我同埋我唔係幾明點樣好爽。 因為你一爽親就有感覺啦嘛。就有色聲香味觸發，因為色聲香味觸發你怎樣可以好爽，你就已經不是入空性嘛，因為空性那種爽的感覺都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的產物來的嘛，所以你要知道 還有應該是沒有什麼體會感覺的，如果你這樣說 你、連沒有都沒有埋，你真的不可以再討論找有 沒 有救命即是你在那個位置其實你就已經是一種寧靜的解脫的自在，而在那個位置你都不會說要求有或者沒有，你都不討論那些東西，你是完全一種瀟灑的解脫即是我再開聲就 是咯，沒錯啦。其實即係唔需要，即係你乜都唔需要再講㗎啦。其實就係入咗嗰個境界囉。 係啦。 呢個就係嗰個境界。 嗰個就嗰種自在無憂無掛慮。 而家我咁樣再喺度不斷講去解釋呢，其實已經完全唔係嗰件事嚟。 係呀，唔係呀，呢個就即係頭上安頭嘅嘢啦。 頭上。即係所以我就話，即係頭先你一路講嘅時候呢，而嗰個狀態呢係一個好自在，好係那個空間是很靜的，是完全是很靜的， 無憂慮無掛礙， 其實有沒有我都可以的，因為根本就不存在個我字在這 裡，沒有沒有我，其實有沒有我是跟世界沒有關係的，有我沒有我是你的心安立的， 是我不知道怎麼處理，我覺得 哇你很厲害，這些有善根， 我不知道怎麼處理， 因為你去到這個很不知道處理的時候，即是你已經可以抽離了個概念的狀態，哎呀原來我要去到個位置沒辦法開口，一開口就啞了， 不知道應該說，其實又不應該說話的，是怎樣 沒位置 說話，是啊是啊，我不知道那個狀態我應該怎樣，因為我已經有個我了，然後在這個狀態底下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連個我都沒有了， 是啊，是沒有東西的，我都要冷冷靜一下先， 好啊，好驚 好驚 不用怕 地球人。 刘婉芬，健康法师。 其实咧，法师，我觉得好唔知道应该跟住落去系点嘅，即系我头先同我法师讲，法师啊，一翻嚟不如你开啦，我唔知道点行啊，而家系。 其实系你，我话你有善根啦，刘婉芬，即系一个人去到。唔係咁容易體會到，當你放下曬有我同無我，而嗰個我放下咗嘅時候，真係正如你所講，喺我哋禪宗話呢個係無開口處。 嗯。 而喺《金剛經》裏講，如果一個人能夠體會到呢一種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嘅後果以後，而個心係唔驚嘅咧。哇！呢啲人就已經係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喺好多個佛裏面已經學過嘢㗎喇。所以你去到一個位冇咗我嗰陣時候，係驚驚地，係最初嗰陣時候係啱㗎喎。但當你發覺原來冇咗我，其實以為幾爽㗎喎。我哋有個古仔係咁嘅，一個人喺行下溫溫頓頓，一跌咗落個懸崖度。咁佢一跌落去嘅時候，一搲就搲到棵樹枝。咁就吊住喺棵樹枝度，咁就望住個天就好驚。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喺度猛嗌猛嗌，忽然間佢聽到把聲：你唔使驚啦，放手啦！唔得啦，唔得啦，跌死我啦！咁唔怕你，你放手啦，快啲放手啦！咁佢好驚啊，掙扎掙扎。跟住個樹枝劈啪斷咗，咁佢幫唔跌，一跌原來得兩尺高。咁就是當你好驚，你以為放手就會跌死你嘅時候，當你發覺原來你係一個完全無我想人想眾生相冇開口處嘅時候，你放下係好安樂嘅。因為你已經無需要再牽掛。咁所以喺嗰個位係要慢慢去細心體會。 同埋我覺得我接唔知應該繼續點樣講嘅意思，一路呢我覺得法師去解心經呢，其實我係明㗎，我覺得自己都明㗎、即係譬如由你講嘅波逆嘅智慧，點樣係有波逆嘅智慧就冇煩惱啦，即係我都講咗好多次，就呢個係吸引得我好緊要，令到我覺得係、我好想學到呢個波逆嘅智慧。跟住你講就係慈悲同智慧都係應該要並行50-50嘅，喺嗰個過程當中，甚至乎你講其實係人基本上無論係乜嘢都好啦，唔係淨係人啦，所以一切嘅萬事萬物咧都係空噶， 空嘅本質， 有空嘅係空嘅本質嘅，係會變嘅，幾時幾後佢都會變嘅，咩時候佢會變好，咩時候變物佢都會出現嘅。咁我會覺得係攞到一個環境，就係我明白。咁我會體會好多事物嘅時候，唔好咁緊張咯，因為佢呢一刻可能好差，下一刻會好好，呢一刻好好，下一刻可能會好差。即使人嘅外貌，各樣嘢都係咁樣。但係如果若然去到一個階段，就係話，其實你頭先講嘅空性嗬， 你入咗個空性嗰陣， 如果你入咗個空性嘅時候， 即係你個心入咗嗰個空性嘅時候，你個見解喺嗰個空性嘅時候， 係其實就係咩都冇噶，係一個好靜嘅環境嚟， 乜嘢冇都冇埋嘅， 係啊。所以去到呢個階段，咁我覺得我要去再了解心經嘅時候，我仲要再了解啲咩嘢？如果我若然知道，然後我又明白，跟住我又做到，咁其實我就唔再存在，存唔存在都唔再重要。 你 都冇所謂我存唔存在。 其實你明白咗，假設你明白咗啦，其實你同你嘅生活冇關係，即係同你平常嘅生活係冇乜變化嘅。不過因為你再翻嚟呢個世界嘅時候，你嗰種心就有一種好寧靜嘅自在，有一種好潇洒解脱同埋洞察嘅力量，你都还是做翻你以前做嗰啲嘢，不过你个心唔同咗啦。你可以去处世接人嘅时候，人哋已经冲击唔到你，而你喺你自己嗰种宁静嘅世界嘅时候，喺佛经里边讲得好清楚，你喺嗰种宁静嘅状态里边，你先至会生起一啲解脱自在嘅真正嘅智慧。那種智慧是在那裡來的。嗱，我哋一般世人嘅智慧就係、是，點樣去利益我啊？點樣得到啲嘢？嗱，你去到嗰種無我嘅狀態而生咗嗰啲智慧嘅時候，你嗰啲智慧係無角度嘅，係全面所有角度你都明白了解嘅。我哋而家了解嘅嘢啊，我了解阿空師睇到嘅嘢啊嘛，我見到你嘅嘢啊嘛，左邊嘅嘢、右邊嘅嘢啊嘛。但當你已經係無我嘅時候，而再去了解事物嘅時候，你忽然間洞察曬所有角度。咁當你洞察曬所有角度嘅時候，你咪識得去抉擇。咁所以先至因为你明白咗无咗我啦，无咗我相、人相、众生相啦， 繼而對所有事物嗰個本質同埋個種種嘅形象、種種嘅角度，你都可以好清晰同埋好客觀去了解嘅時候，咁你喺嗰個狀態生起嘅智慧咧，就係佛菩薩嘅智慧啦。 其實咧，當我一路聽嘅時候，我就會諗，難怪有一啲人佢哋會覺得佛教係一個好消極嘅宗教啊！點解會咁樣講咧？因為我心裏邊咧。我好記得你都講啦，就係、是、我哋成日都會講因緣和合，若然因緣和合得到嘅時候咧，咁咪有咯。啊，如果緣滅嘅時候，咪冇咯。啊，本身你講緊即係空，如果我哋空執嘅話咧，其實就會有一種最唔自在嘅感覺，就成、是、日都執住呢樣嘢啊。因為我哋都知道有緣必有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唔好開始啦。咁咁呢個亦都係透過心經呢、這個嘅，即、就、係、是、你咁耐以嚟嗰個教導，嗰個講解咧，令我係明白多咗，所以唔好咁緊張，係啦。但我哋要努力。去做啦，因为我哋希望喺呢一下当下就要珍惜啊嘛，系咪吓？因为你唔知道下一刻系会点样嘅。但当你话入咗个空性嘅时候，其实所有嘢都变得唔一切都唔系噶，吓一切都唔系噶。 但系你喺嗰度嘅时候咧，唔系代表你唔存在死咗噶喎。 嗯， 啲禅师讲得一句说话好好嘅。百花丛里过，滴水不沾身。 嗯， 即系喺你个花朝头早喺个花丛里边，朝头早花好多水噶。 系， 但系喺个花丛里边行过嘅时候，啲水黐你唔到。 嗯， 咁你世界喺度行嘅时候，咁你喺嗰阵时候，你先至真真正正做到慈悲嘅嘢。 嗯， 如果唔系我而家出去，我空师，我出去帮你啦。咁喺我带把钱醒你啦。咁就好似好有高低之分啦。 嗯。 但如果当你去到你头先嗰种状态，头先讲嗰种无我上人上嗰种状态，继而出去帮人呢，嗰、那个心态就好唔同啦。 嗯。 因为你明白了解，而你去完全一种係即係能够代入到对方，代入到对方嗰个感觉、嗯、而去做一啲嘢嗰个时候，嗰个世界就完全系。 咁我会唔会亦都去到一个容易一个我哋话走火入魔嘅角度，就係、是、我根本都唔需要去做。连做呢个部分都唔需要啦。 你应该话做唔做都得， 系咯， 做唔做都得，其实就可以做啦。唔系为咗你而去做， 嗯， 系为咗人哋而去做。 系， 即系譬如，即系譬如话好简单啫。譬如话你喺屋企瞓觉发梦、 嗯，啊， 你隔篱又瞓咗你个partner，咁你发梦咧就发个恶梦， 嗯， 咁你哎呀发恶梦醒咗，哎呀好彩发恶，原来个梦嚟嘅真系假嘅。嗯，咁你忽然间见到隔篱嗰个人又喺度发恶梦，咁、 嗯、 你叫唔叫醒佢咧？虽然你知道佢发梦啫，假嘅咁、嗯嗯，你而家叫佢无我啫，咁都系假嘅啫，个梦嚟嘅啫。但你见到嗰个人发紧梦嘅，你 咁惊嘅时候， 咁、啊、你都会喂，冇发梦啦你咁，咁你都会叫醒佢啊嘛。咁当你无咗我嗰阵时候，你无晒，你都唔执着有我同埋冇我、嗯。既然有我同冇我都系嘅，嗰阵时候咧，你先至攞。翻你嘅慈悲心出嚟啊嘛， 嗯、 我哋讲话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嘛， 即系简单啲。如果我咁样讲啱唔啱咧？虽然我知道咧，其实我帮唔帮佢都好咧、嗯，其实佢都系会系啊，都会发生佢要发生嘅事。 系咪你帮咗佢有啲唔同噶？佢醒咗啊嘛，佢唔使惊啦嘛。 但系佢 OK， 佢醒咗，佢唔会惊。但其实佢唔惊咗之后，佢亦都会再继续发噩梦咯。即系呢种嘅状态，佢系永远都唔知道几时会发生下一次会出现嘅问题。 直至到佢体会到，其实所有嘢都系一场梦。 系，咁所以 超脱咗呢个状态啦。咁但系头先呢种空同埋空嘅状态，呢、嗯、种由空产生嗰种波嘢状智慧咧，一定系配合于翻我哋个慈悲心。 嗯。 咁我哋所谂无所住。而生其心， 嗯， 无所住就头先所讲嗰个空嗰个状态，喺嗰种无所住嘅状态之中咧，我哋先生起一个慈悲心， 嗯， 慈悲心系有噶嘛，慈悲心系去帮人噶嘛，有动力噶嘛， 嗯， 喺呢个无我一个无即系冇执着或者冇执着或者唔执着嘅状态之下，你要去做好事啦， 嗯，即系当我做咗或者无论点都好啦。我嗰个动作其实唔系因为应该咁样讲，如果我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因为我已经好明白，我做呢个动作，我希望佢都舒服， 嗯， 系咪啊？ 嗯， 啊，其实佢有一日佢自己明白嘅时候咧，就唔需要我再去做呢个动作。 咁明白嘅时候，原来系一场梦嚟嘅啫。 嗯， 但系佢发紧梦嘅时候，你都要帮佢噶嘛？ 系。即系唔系因为我知道其实佢发完呢场梦，我即时嗌醒佢啦，下次佢都发噶啦，使乜鬼嗌醒佢啫？由得佢咯，下次佢发下关噶啦咁。 系，你都要帮佢。 系，即系我都要做。 不忍众生喺苦里边太耐。 嗯， 咁呢个喺心经里面系咁样讲啊，因为我一路听嘅时候，喺心经里面有冇讲到就系话我要去帮佢，因为我要达一个慈悲，而唔系净系单睇我自己已经去 做。度一切苦厄。 嗯，喺后边嗰个部分。 喺前边，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嗯，呢、這个一切苦厄唔系净系单纯系我自己嘅苦厄。 一切宇宙里边嘅一切苦厄。 嗯， 系啊。 嗯，明白。嗯，我虽然讲明白啫，我会再谂噶。OK， 咁啊，当然啦，喺今日礼拜里边咧，继续解心经。如果你假设吓喺中途听嘅话咧，未必一定系完全明白同埋理解。不过我觉得呢、這个透过呢个嘅机会咧，俾我理解多啲。虽然我自己唔系一个佛教徒，但我觉得透过呢个机会咧，俾我睇事物咧有唔同嘅体会咯。 嗯、 即系尤其是喺过去呢几个礼拜，我成日都讲头先嗰番说话就系，佢好多嘢系好吸引我，唔知系咪吸引其他嘅听众咯、因为我哋嘅苦好多，我哋好明白困难好多，好多时候都唔知点解决咯。 其实我哋心经其实好重要一个信息就系，大家唔好睇事物嘅外相太多，睇翻事物嘅本质嘅时候咧，你就空间多好多。 咁啊，下个星期继续同阿法师一齐倾下偈，同呢个拍档咧，再继续讲下有关呢个心经嘅话题。唔该晒，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